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关于反帝自主与团结声援的国际主体思想讨论会将于9月8号在平壤举行。讨论会由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主办，有世界很多国家和各地区的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参加。讨论会将为更有力地推动主体思想研究普及活动，加强努力完成反帝自主事业的各国和人民之间的国际团结作出贡献。